光头林家伯伯。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感到感言。今次呢我们是讲本研社呢刚刚去完的伦敦档案寻找之旅，究竟有些什么档案拎到回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档案研究呢我们本研究社都进行了几年了，有很多一路以来我们都 on and off 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今次刚刚呢这两个星期过去呢，就我们的 team 就去了英国，刚刚回来带了很多东西回来了。咁啊，點解呢個時候要去呢都講多次，就因為原來咧喺25年前左右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時候咧，就啱啱香港係經歷緊呢個人權法案啦，或者係彭定康、新九組啊，同中方鬧得好僵嘅嗰個時候嚇。咁啊，我哋希望咧透過閱讀呢啲檔案咧，可以睇翻當年英國同埋即係中方嘅談判裏邊，究竟佢哋留意到一啲咩問題，有咩安排？是令到他們覺得很不安，令到他們覺得回歸之後呢可能會出問題的，非常不幸，其實真的有不少問題就出來，尤其是去到19年的這個運動，我們就看到其實當年很多的安排呢是有不妥善的地方，令到我們現在呢面對這麼多人權和法治的衝擊，這些都可以在檔案中找到很多端倪。找檔案都很辛苦，講一講其中一樣嘢，我哋要多謝好多朋友先嚇，即係好多謝，即係我哋自己諗出咗檔案呢條橋出嚟啦嚇，即係一路努力做，裡面有好多嘢需要人幫手嘅嚇。咁啊，當然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都進行緊嘅就係眾籌計劃啊。本研社咧，其實一路咧都 啱啱係做緊一個眾籌，就是、希望各界人士咧可以努力咁捐助我哋本研社一路去進行我哋研究，包括嚇，即係我哋要請好多年輕嘅研究員啦，亦都要去英國，亦都需要好多嘅費用嚇。咁呢度咧係需要大家嘅慷慨支持嘅。咁大家有留意我哋嘅眾籌計劃咧，就可以上翻我哋嘅網頁，我亦都會將嗰、那個籌款 link 咧放翻喺我哋 YouTube 上面。咁你哋咧可以去click 翻，咁就會揾到個眾籌啦嚇。咁啊，眾籌而家咧就有禮品送嘅嚇，遲啲可能送曬會冇喎咁，所以咧如果想收到禮品咧，咁啊盡快。捐助呢個本研社，咁當然啦，其實我哋喺德城仔呢度做節目咧，都順便要同大家介紹埋城仔，亦都係好需要大家支持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捐助城仔，一個最簡單嘅方法，而家講出嚟就係 FPS 轉數快啊，個號碼咧就係2629640啊，2629640 FPS 就可以捐錢咧去到呢個城仔噶啦。咁啊，另外一個除咗捐錢以外嘅方法咧，就係正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咧係可以出力㗎，咁我哋呢個檔案研究都需要好多人幫手出力喎，係咪啊 ，Brian？ 咁啊，啱啱依次嘅倫敦之旅咧，我哋揾到成300份檔案影咗翻嚟咧，200幾份到啦嚇，咁就係、是、如果係單我哋自己幾個 staff 影咧，真係影到天荒地老，因為講緊一份檔案咧薄質可能五六頁，即係其實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即係冇乜料到啦，但係影咧就好，即係覺得有料到要影嘅咧，就可能四五頁搞掂。如果厚質咧，講緊係300-400頁左右。 咁誇張？係啦，300-400張 A4 紙。 係啊，頁啊，即係200幾張，100-200張到啦。咁啊咁厚嘅有陣時候有啲可能 attachment 啊，哇咁大張。咁你要做複印咧，個因為係牽涉一個好艱苦嘅過程。 即 係 好 labour intensive 啦。係 啊，就算你 勞動密集啊， 就算你日日匿喺檔案館，因為在英國嗰陣時候，檔案館開日之外咧，盡量去曬嘅，係啦。咁啊，朝頭早9點開，去到5點散啦。咁啊，跟住我哋去到之後就全天候喺度影啊、睇啊咁嘅樣嘅。咁如果得幾個人咧，就手都跛埋嘅。因為影咧，我哋逐個需要用啲電話咧，就開個 app 就咁影嘅，係啦，即係咁影咁影咁影，即係對住佢好似 scan 咁樣做，咁會好辛苦同埋。你都要預留啲時間、心機咧，去 研究 睇嗰份檔案， 做乜噶嘛？ 用5分鐘去大概理解佢講乜，有用影翻嚟，俾我哋自己用，或者俾其他人分享俾其他人用。係冇用就擺埋一邊。咁影啦，咁又需要隻手機去影。咁所以咧，我哋好需要一啲義工朋友去幫手嘅。咁所以我哋一直以嚟其實都喺倫敦咧，有去招募一啲嘅當地嘅香港人。咁就佢哋通常都係啲學生或者研究生，甚至乎係已經移民咗當地嘅朋友。咁我哋都好感動啦，因為今次我哋招募亦都會揾到一啲嘅朋友，其實佢唔一定住喺倫敦嘅，我哋喺倫敦工作，但係咧有啲係朋友咧，可能住喺Kent 啊， 即係要搭成個幾兩個鐘頭火車先嚟到。 Our Reading 啊，呢啲比較即係倫敦以外一啲，因為倫敦樓價貴嘛，大家都明白係啦。雖然冇講香港咁貴啦嚇，咁所以咧都令到好多人逼遷嘅，去咗倫敦 倫敦大灣區， 倫敦大灣區去住啦，一日生活圈啦嚇。咁所以佢哋都長途跋涉咧嚟到倫敦 檔案館 嚇，雖然都係市郊位置，但係其實。有時候我哋同啲朋友講話啊，佢喺 Q Gardens 嘅，即係一個地方叫 Q Gardens， 檔案館就喺嗰度啦。跟住啲人都呆咗，咁遠，即係咁樣係啦。不過都好開心啦。咁我哋去影嗰個即係招募完之後都有好幾個朋友啦，五六七個朋友咧去即係同我哋一齊去揾檔案、影檔案嘅。所以如果冇咗一啲嘅 義工嘅幫手， 係啊。嘅話，其實我哋今次係唔會成事嘅，咁所以就有陣時候都好配合我哋本土研究社之前一直以來做研究嘅方法啦，就係唔係淨係我哋做研究，我哋希望可以將依個嘅研究咧去盡量揾到多啲人去參與，咁亦都集思廣益，因為我哋嘅腦袋有限啊嘛，即係除咗講緊人力嘅問題之外咧，我哋嘅腦袋努力都係有限嘅，如果多啲人去參與。就必然會為整個研究計劃咧，即係更加豐富嘅。 咁所以咧嗱，頭先講咗兩樣啦。如果真係有錢嘅，當然就可以捐錢啦。有力嘅咧，其實如果你咁啱喺倫敦咧，亦都可以去支持我哋嘅計劃。其實嗱，雖然我哋話成個 即係我哋嘅同事都翻曬香港啦，但係其實我哋都仲係需要人喺倫敦咧，時不時幫我哋影一啲檔案。咁佢有興趣咧，其實你都可以 Facebook 啊、inbox 我哋，咁我哋都可以將你即係安排到有一啲我哋需要嘅時候咧，希望你可以幫到手，幫手影檔。 因為就講話有啲檔物佢啲檔案會解密噶嘛，咁其實佢唔係今日解密曬咁之後冇噶嘛，佢哋會 keep 住咧，檔案館會 keep 住，可能。耐唔耐咧就放十幾份出嚟，耐唔耐就放十幾份，佢好低調嘅喎，你唔揾佢，你唔知嘅喎。咁我哋會一直留意嘅，如果見到有料到咧，咁就可能揾打個電話或者 message 嚇喺倫敦嘅朋友，喂你可唔可以揾一日去去影睇嗰份檔案，影嗰份檔案翻嚟啊？咁影完之後就直送過嚟香港，就新鮮滾熱辣。我就去研究啊，去睇咁樣 咯。咁所以咧，我哋嘅研究非常之需要各界嘅朋友嘅支持同幫忙嘅啊。咁大家呢度多多幫手啦。咁好啦，講翻轉頭，今次我哋去到影咗三百幾份，就答俾你講啦嚇。咁但係有冇一啲已經有嘅研究成果可以睇到出嚟，可以同大家分享咧？ 係啦，就淨話畫面就 show 咗份檔案出嚟啦。 睇多次係可以。 一份 即係有料到嘅呢份係。 係啦。咁但係你睇個 title 咧？就不知道原來有料到的， 因為呢套係咩啊？睇 叫 Article 19 Report 咁好笑，咁冇意思喎。 即如果冇背景嘅人就唔知咩。其實我哋當初睇份檔案都唔知乜嚟嘅。咁所以我哋咧見到係關於香港嘅事嘅啲又係新開嘅咧，都會攞出嚟。嚇！點解打開發覺咦堅料嚟嘅喎？咁我講講 Article 19係啲乜嘢啦？ 十九號。 咁有另外一幅圖片係關於記協嘅。咁依 Article 19咧，其實係一個國際嘅反 censorship 反依嗰啲嘅 反審查 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同一啲嘅記者或者一啲嘅記協啊，去有關係嘅嚇。咁香港嘅記協咧，亦都係依個 Article 19嘅其中一個即係有參與嘅一個嘅成員之一。咁我哋將個時空跳翻去1993年，咁嗰陣時1993年咧做咗啲乜嘢咧？就係、是、人權法案已經條例已經係通過咗啦，90年通過啦。咁但係仲有一啲好多嘅unfinished business 係一啲 未完成嘅任務， 未完成嘅任務咧係嗰陣時新聞界係好 關注啦， 關注嘅就係、是、喂距離依個主權移交仲有4年啫喎。但是好像仲有一堆的問題係未解決，令到人好擔心啊！香港的即係新聞自由，譬如記協會比較關心新聞自由嘅同埋言論自由嘅嗰個嘅問題。咁佢咧就出咗份 report 係啦，一份好厚嘅 report 嚟嘅，就成200-200頁咁樣。 你哋揾唔揾到㗎？呢個 report 就喺個檔案入面。 哦，即係成份 report 夾咗落去個檔案度。 係啦，咁啊，因為嗰陣時記協咧就即係不得不即係 讚下佢啦， 讚下佢真係。 即係香港記者協會喺1993年嘅時候，聯同呢個 Article 19都係一個組織啦，就一齊出咗呢份 report。 其實嗰個係一個研究嚟嘅，佢、 okay. 研究曬當陣時香港嘅法例入面有一啲咩嘢嘅條文咧，係潛在會喺1997年之後影響嘅新聞自由嘅。嗱，今日我哋耳熟能詳啦，已經知道咩公安條例啊，咩社團條例啊，一啲入面有提到緊急法嘅，呢啲嘅法例其實佢羅列咗一堆出嚟嘅。 係呢個都算係當年嘅民間研究啊，即係我哋嘅先驅嚟嘅喎。 係啊，絕對係先驅，因為依份嘢咧，佢嗰陣時寄咗俾外交部，其實俾香港政府後來轉接去到外交部嘅，係啦。咁外交部咧係好認真去睇嘅，咁然後佢係有讚呢份報告嘅，就係講話寫得好好嘅，係啦，咁寫得好佢同佢做唔做嘢可能係兩件事啦，咁但係至少 佢欣賞呢個努力， 堅實嘅一啲嘅民間研究咧，其實係真係可以影響 嘅眼同埋都會重視， 係啦，咁有可能你唔覺你唔知，你交咗份報告上去，你真係冇嘢出，以為乜嘢冇做，但係其實原來已經有人睇過。有人討論過，可能做了一改變，他不會告訴你，當然了，因為官員的想法就是我怎樣應付你，你是一個麻煩，但 是 他的職責所在，如果在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民主的政府，有法治的政府，其實他是會 諗下啊，係喎，而家我依啲嘅法例有啲咩衝突咧？係咪要改咧？嚇、嗯！咁嗰陣時嗰份報告咧就引述咗一個好重要嘅條文咧，係有機會係同依一個嘅喺九七年之後咧會影響新聞自由嘅。咁、 嗯、 其中一個就是緊急法、 okay. 緊急狀況條例 嗯， 係啦。咁佢嗰陣時候羅列咗都其中一條。就係、是、關於咁，當然仲有好多惡法啦，譬如一啲咩社團條例等等呢啲啊，嗰陣時佢全部都有講嘅嚇。咁嗰份嘢究竟有啲咩咁特別咧？就係、是、因為嗰份嘢令到外交部嘅法律顧問係啦，佢、嗯、有一個疑問就係、是：咦，突然之間醒起，喂，係緊急法點解冇喺人權法案成立咗之後去重新去改？因為嗱，諗下緊急法其實你諗下。如果行政長官或者港督有權去立任何嘅緊急條緊急狀況嘅規則出嚟， 嗯， 譬如今次蒙面法咁樣樣，佢可以任意去詮釋一啲嘅法律，重新寫過一條，冇經過呢個嘅 立法會、 嗯、立法機關審議嘅一個嘅就成一個法例出嚟，其實佢可以寫咩都得嘅。咁依樣嘢係潛在違反人權，甚至乎你講緊係影響咗香港將來嗰個嘅高度自治啊，咁樣依啲嘢一切都應驗嘅其實。咁但係嗰陣時候咧，依份報告引起咗外交部嘅法律顧問叫做 Jill Barrett 啊，係啊，咁佢咧就寫咗一句嘅説話就問咧，我唔知度熒幕可唔可以 show 一份講緊。他去問香港政府 有個書信嘅， 書信嘅係啦，書信嘅，名目太細啦，係啦。 係你睇下讀唔讀得出嚟啦？ 係啊係啊。咁跟住依個係大家見到下款嘅 Jill Barrett 啦，其實依位法律嘅猛人嚟嘅，其實而家佢喺都喺英國 而家仲喺度嘅。 仲喺度，仲喺度。咁佢喺英國而家啲大學入面做一啲關於國際法啲研究嘅嚇。咁佢依份嘢其實係 Jill Barrett 咧去寄信俾英國外交部嘅 Hong Kong Department 香港司係啦，去傾緊喂係喎，佢其實佢嗰陣時已經睇完咗記協嗰份報告㗎啦嚇，記協嗰份報告就覺得喂入面其中講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即係緊急狀況條例啦，喂、好似冇喺香港政府 review 一啲涉嫌或者有機會違反人權嘅。 這個翻轉頭少少啦，因為講翻當年就咁啦，當年就九十年代初開始就草擬咗呢個人權法案同埋要通過啦。咁 suppose 通過咗之後咧，其實香港政府係有責任就話嗱，而家有咗人權法啦，啊唔知九零零九一年通過， 喺九零零通過嘅。 咁通過咗之後咧，香港政府有個 九一咁好似九一年， 香港政府有個責任就係嗱，咁我有人權法喺度咧，就要望下我哋已經有嘅法例，即係喺人權法之前嗱列有啲法例可能違反人權法喎。嚇！咁佢有責任去提出嚟，咁然後咧 ，suppose 香港政府係要做一啲處理嘅， 係啦， 啊，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又有人權法，然後有一堆法例違反人權法，係嘛？咁唔得噶嘛？係 啊， 嚇！咁所以當時香港政府自己已經做咗一個 report 嘅，應該係 係啦，咁 佢就同翻即係佢嘅內部就話喂有呢條係唔掂嘅，咁佢亦都有同外交部講啦，嚇，即係佢亦都 send 翻倫敦就話嗱。而家立咗人權法，我哋而家呢度就有啲法例咧，就應該有可能違反人權法啦。咁我哋要做啲處理啦，咁樣。 咁嗰陣時，香港政府就有幾條法律咧，就有六條嘅，係啦。 即係香港政府自己揾出嚟嘅， 自己揾出嚟嘅，就同英國外交部講話啊，包括幾條，我數唔曬啦。今次我記憶之中就有社團條例，警察條例，係啦，ICAC 嘅條例，防止賄賂條例、入境條例等等，呢啲條例係涉嫌咧，或者係將來有機會係。因為呢個 人權法有衝突， 人權法有衝突，亦都有機會被法律挑戰嘅。 嗯， 咁所以就嗰陣時九一年咧係通過咗之後咧，嗰陣時有兩年有兩年嘅過渡期咧，係將呢六條法例咧逐一去 review 需唔需要改。咁最尾公安條例咧，社團條例係有改到嘅。 嗯， 係啦，咁改到令到你嘅嗰個結社自由會比較 寬鬆好多， 但係只不過。之後立法會去推翻 呢個觀眾朋友未必知啊，我亦都再講啊。其實就係話當年 review 咗係有結果嘅，就係香港政府的而且確覺得呢條一定係會違反人權法，所以要改，並且改咗。 改咗嘅。 當時嘅立法會係通過咗話我哋改啦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去到1997年回歸嘅一刻咧，就有一嚿嘢叫臨時立法會啦。大家有印象記得嘅話，咁當時咧臨立會係大筆一揮咧，就通過咗，就將嗰條法例加辣，就變咗而家我哋有嘅版本。 即係變翻做。 即係今時今日咧，就仲喺無端差佬走出嚟咧，你等緊巴士就指住你話你夠三條友。非法集 結，依個係公安條例， 嗰個公安條例，其實嗰個都係改咗嘅，嗰個喺九七前都係改咗，咁亦都喺臨立會嘅時候就調翻轉頭，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話人權法立咗之後咧，其實英國政府或者係港英政府當時係有就行政立法一啲活動，即係有做咗一啲嘢咧，希望去令佢符合翻人權法啊，咁啊。跟住英共，但係嗰陣時原來都未做足喎嚇，即係如果用翻我哋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記者協會就出咗一份 report 就話，喂，其實仲有一啲係搞唔掂喎，係咪咁講？ 係啊，咁嗰陣時，因為記者協會嗰個 list 多過6個啊嘛， 係 佢幾十條條例， 幾十條添啊， 幾十條啊 ，OK， 係 啊，咁港英政府唔係英國政府亦都係逐條去討論咁，其中一條佢發現，喂，Jill Barrett 咧發現喂唔得喎，點解緊急？狀況條例是沒有包在那六條需要改的條例裡面呢，所以呢就寫了信給香港司，跟住香港司去 follow up 呢就問香港政府， 香港司就是英國的部門來的， 英國部門來的，即是他看著香港政府，不是看著，即是 跟香港的東 西，跟香港政府交涉，在外交部裡面專責的。那另外一個法律顧問就是可能就 Jill Barrett 是一個 legal advisor， 就是他去提供一些法律意見的，就他看到這個問題，看完記協報告就覺得喂是的，follow up 沒有理由，這個這麼 obvious 的，這麼明顯的一個問題是沒有被處理的，跟住就問題就嚟啦，咁香港政府點樣應呢？咁我亦都即係因為我哋都好緊張嘅，就係因為一個千古嘅疑問就係點解港英政府容許緊急狀況條例係 一路傳流到而家咧？係咪當年睇漏眼定點咧？咁 係啦，我之前嘅疑問都係覺得係係千古難題嚟嘅，即係冇理由冇睇過嘅，因為佢喺港英政府喺1995年嗰陣時候咧。是廢除了緊急條例產生的最後兩條緊急規則，即是蒙面法其中一條規則，即是新的，但是其實以往呢港英政府用了很多次緊急法呢，它生了很多條緊急狀況的規則出來 regulations 出來的，最後的兩條在1995年就經過立法會就廢除了的，那廢除的那一刻很奇怪，只是 即係生嗰啲嘢出嚟，嗰啲仔咧就斬咗佢啦。咁但係個阿媽咧，咁個阿媽使唔使處理啊？ 個阿媽留咗喺度嘅喎，好奇怪嘅喎，即係冇之前係我哋做研究過程中就會發現，喂，依個係一個好值得問嘅問題。咁但係以往咧，就喺一啲嘅檔案或者其他文獻入面咧，就暫時未揾到答案。咁啱啱檔案就開到1990年，1991、1992年就。突然之間處理緊呢個問題，嗱就變咗呢啲檔案好緊要啦。咁結果香港政府點樣應呢？啊，熒幕可以 show 一 show 出嚟嘅，係啦。大家見到啦，律政司署啦就覆翻啦，啊，熒幕太細，我睇唔到嗰啲字。 放大少少，黃色嗰啲字啦，要 係啦係啦。咁其實佢大致上其實講一樣嘢就係咧，我仲 review 緊， 係 我仲 review 緊，就係。That it would not be advisable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until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review of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呢啲就肯定係即係老細彈啲嘢過嚟，就話啊做緊，即係根本就係你未開始做嘅。 啱啦， 嘅表現啦，完全。 但係嗱，其實依一個佢寄翻去英國咧，打翻香港 department 嗰啲嘢時，其實同佢即係好似老細咁樣要交代翻嘅嘛，因為老細都講咗話。喂，好 obvious 個問題，點解你咩啊？咁 有嚿屎喎，你見唔到咩？ 嗱，我唔知道這個 review 咧係唔係真係真嘅。第一話係假嗱，諗下我哋唔係有六條 review， 但如果你真係 review， 點解唔擺落去嗰六條度咧？即係依個係我好大嘅問題喺度。嗱，但係依份檔案嗱，我估佢係一個真正嘅檔案，即係真噶嘛，嗰檔唔假噶嘛。咁佢話佢 review OK， 咁咪信佢咯。咁但係檔案咧，嗰份檔案咧就喺度完咗啦。即係最尾一份嚟嘅 ，OK， 即係成沓嘢， 成沓嘢。 嗰個 Article 19嗰個 file 咧，就最後一張紙就係呢個啦。係 啦，咁跟住咧，佢依個 Part A 嚟嘅，Part B 咧 在我哋 喺倫敦嘅時候， 倫敦嗰陣時候咧，就爭取個開放。我可以講多少少個背景，就係我哋今次去檔案館咧，其實遇到有啲困難，就係咧，雖然講話有300份開咗，咁但係咧，我哋去到當場借唔到啊，借唔到， 即係拎唔到出嚟俾你睇， 拎唔到啊，因為咧外交部咧。sorry， 係咪大陸搞事先？係咪？ 冇證據顯示嘅真係搞事。不過咧，我哋所知咧就係問咗個當地嘅即係嗰度嘅職員咧，就其實佢係處理做緊一啲數碼化過程。 哦，即係正常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啫啦。咁但係你要預咗同佢講，可能俾你，可能唔俾你。係。咁好彩最尾都睇咗， 係有得睇嘅。 係啦，有得睇。咁啊，佢就變我佢。我哋懷疑咧，佢做數碼化咧，其實係方便佢哋去篩選，有啲咩要放出嚟，有啲咩唔放出。因為就算佢真係放份文件出嚟，有機會佢揀走一啲嘢嘅，係啦。咁好多關於啲中國因素嘅嘢就全部揀走曬，睇唔到。咁如果你做數碼化咧，佢咪可以 search 嗰啲名咯。譬如話你而家見到啊 legislation 呢個字， 係立法。 咁佢數碼化之後，其實佢撳個 keyword 就好似 Google 咁 search 到啊嘛。China 好嚴重，呢樣好敏感。咁啊，睇個頁揀走佢先放出嚟俾你，即係有機會做緊個動作。係啦，我哋估嘅啫。係啦，咁總之依一個文件咧就去到依一度咧就完咗，跟住我哋借唔到 PAPI。 哦， 係啦，咁我哋之後隔咗個星期之後，我哋再借到 PAPI 嘅喎。係啦，咁但係嗰個 PAPI 咧就唔係討論緊呢樣嘢。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就 即係冇啦，即係冇唔係 part B 咯。 暫時我哋揾唔到，唔係 part B 係講緊個 article 19，因為份檔案係講 article 19。article 19衍生咗好多問題出嚟，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緊急法。係 啦， 咁但係 第二啲問題有冇處理啊？ 呢個問題有機會被處理咗嘅，但係唔喺呢份檔案度。可能在其他檔案度，我哋暫時未揾得到。 OK， 依亦都係做依個嘅檔案研究入面一個其中一個困難嘅地方咯，就係 即係唔係老鳳會有答案嘅， 唔會老鳳，亦都研究唔包生仔嘅。咁我哋今次就不過至少依份檔案話到俾我哋聽一樣嘢，就係依個問題有被處理過，唔係 即係佢唔知啦，佢唔係睇漏眼啦 ，fully aware 嘅， 佢真係知道以呢條緊急法。即係會生啲嘢出嚟之外，其實呢個本身生啲嘢出嚟呢嚿嘢都係有問題嘅噃，咁樣。係 啦，咁依啲嘢，依啲嘅資料其實對於因為我據我所知，其實而家仲有啲緊急法嘅一啲法律挑戰嘅。 係。 咁依啲嘢變咗好重要啦，即係個分量好重啦。如果真係真確存在，政府係有 review 過決定或者決定唔做嘢啦嚇。個理由係啲乜嘢？係啦，嗰個理由站唔站得住陣腳？依個係好關鍵嘅。 我就記得你有講過話，即係我哋都揾到一啲答案就係，當年香港政府又係咁依答下嘅，就話啊，因為咧我哋啲立法咧係唔好咁容易，係唔會違反人權法嘅，因為咧香港咧係有英皇制高嘅，係 啊， 我哋香港政府做嘢咧係跟英皇制高，所以咧就唔會有問題嘅，係咪有呢個狀況？ 事實可以講講點解嗰陣時即其中一個我哋睇到嘅原因就係點解九七年前佢唔做嘢咧咁嘅樣。同埋佢嗰陣時個憂慮係啲乜嘢？ 佢嗰陣時就係、是、因為中央聯合聲明就係話要跟 ICCPR 係嘛， 即係國際人權公約啦。 咁就因住呢個 ICCPR 要喺香港度定立一個即係人權法案啦。咁係啦，咁嗰陣時咁如果根據呢、這個喺即係九七前 under 呢個英文制度嘅時候咧，咁呢個人權法案就 suppose 係佢會 override 其他所有嘅。legislation 嘅，咁就變相就好似有呢個憲法地位咁樣，咁但係去咗九七年之後咧，咁就係會用呢個基本法噶嘛，咁但係基本法第八條咧就係話即係嗰陣時中國就會覺得咁因為我哋基本法就係、是、其實就係類似中國嘅一條小憲法，香港嘅小憲法，咁我哋九七之後就應該係用跟翻中國嘅憲法啦，咁就會同Bill of Rights 嗰度有一個憲法問題嘅衝突咯。 嗱呢度講翻少少嗰個討論係點？即係應該最初就係、是、即係香港政府有答噶嘛，話冇事嘅，英皇制高。咁邊個答佢話？咁有人再問噶嘛？我好啦，咁啊即係九七前唔處理啦，即係呢個問題解決咗啦。即係我俾你好啦，我哋大家都信英皇制高咁樣。咁啊九七前就英皇制高啦。咁九七後呢、這個問題邊個去提出同埋點樣解答咧？ 我覺得補充多少少嘅啦，我就所講嘅就係九七前香港政府 答話冇問題嘅原因係因為英皇制度，即係當時嘅憲法 Letters Patent 咧，係講話唔會立一啲違反人權嘅法例。咁雖然嗰陣時都好多啲緊急狀況條例啦，咁都涉嫌係違反人權。不過 anyway， 咁嗰陣時有個憲法喺度，佢去 justify 嗰陣時唔需要去改呢個嘅緊急法，嗰個條主體條文啊嘛，嚇咁。但係阿 Jill Barrett 即係嗰個嘅法律顧問咧，就問咗一條好關鍵嘅問題，就係：喂，九七前 OK 咧，九七後點搞啊？即係九七後你如何確保係政府唔會濫用咧？咁跟住佢就講話啊，香港政府就答 all review 緊。 嚇，咁就完咗喺嗰度啦。 完咗啦，就係完咗啦。 咁所以其實睇文件咧，大家係即係至少文件裏邊嘅雙方都了解一個問題，就係九七之後咧，翻中呢個人權法案咧。就保唔住，即係會受到挑戰，或者有矛盾嘅同其他香港法例，譬如包括緊急法咁樣。咁但係當時咧，我哋睇檔案咧，就未睇到佢點解決嗰個問題，係嘛？ 咁所以都要去繼續去透過揾一啲新近開放嘅文件咧，睇下有冇咁好彩，佢有一份答覆，即係跟住嚟第二份答覆，即係我 review 緊啊嘛，咁你都要答你自己老闆噶嘛。 嗱呢個就檔案嚟講就直接就睇啦。咁但係 Sir 你頭先都提到話，其實中方好似都就呢個問題有啲講法，係咪咧？即係佢似乎講過啲嘢嘅喺呢個問題上，即係佢覺得唔妥啊，有啲咩？嗰個係喺邊度睇出嚟咧？ 嗰、那個我印象中就係、是，即係似乎其實我印象中就係我有睇過關於公安條例嘅，咁佢就。他嗰陣時就諗住修訂話即係譬如有一個就係講我而家好熟悉嘅不反對通知書。咁嗰陣時立人權法案之前咧，就係都係要申請一個 license 先至可以去遊行嘅。咁嗰陣時人權法案就諗住改就係話哦，就咁一個 notification 嘅 scheme 咁就 OK 啦，即係就咁通知警方咁就可以去遊行啦。咁佢嗰陣時就係話呢樣嘢，即係英方嘅出發點就係話哦，呢、這個就係、是、其實係俾啲。警察是更加易去執法的，因為不用成日咁樣去申請 license 咁樣咁就可以減省嗰啲警方的工作啊，咁樣啦，類似係咁樣。咁但係嗰陣時英方即係英國政香港政府嗰邊都會自己喺度好似自我審查咁喎。哇！會唔會中國咁樣會唔會俾即係好似話中信息俾中國聽就係話哦，我哋想擴大一個反抗力量咁樣嘅。咁佢話佢實際乎講到話，即係中方會唔會覺得香港一個 base for subversion 咁樣樣？咁好多時候呢啲 反抗基地 係反抗基地。咁呢啲時候就應該係一啲英國喺香港政府佢哋之前同中方不斷嘅佢哋嘅交信啦，佢哋嘅來往，咁就令到英方佢哋自己都有少少咁樣嘅自我審查，會有咁樣嘅考慮咯。 其實我補充少少啦，喺即係無論係即係緊急法嗰個討論啦，同埋公安條例一啲嘅修改咧，其實港英政府都唔係聖人，佢咧會諗好多嘢咧，就點係個政治考慮嘅，就係話如果咧事無大，即係如果冇必要咧，都唔好做咁大動作啦。即係我哋嗰陣時，我哋睇呢個睇檔案之後得出嚟嘅一個印象。 一個印象啦，當時英國政府應該諗乜 嘅？因為如果倒翻帶咧，嗰陣時候。九十年代初咧，中英雙方嗰個關係係比較惡劣嘅。嗰陣時最大有兩個問題咧，就係一個機場啦，另外就係即係新機場啦。第二個就係彭定康嘅新九組，令到中英關係好緊張。咁咧就唔想再添加煩惱。咁人權法案條例同埋啲緊急法呢啲係其他潛在會增加一啲嘅煩惱，令到影響嗰個平穩過渡嘅。咁所以咧。很多時候我們在檔案譬如我跟 Sisa 去看我們檔案發現呢就是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使的問題被提出其實港英政府呢都是很保守的英國政府外交部都其實傾向保守的就是不想再即節外生枝就不如將一些東西放在一邊先那就是正正因為這個緣故因為怕中方的緣故呢就令到那時候一個很好的時機去解決的問題呢就沒有解決 是 今天見到的更加發了很明顯了 公安條例 它其實當時已經處理了不過 是你要臨立會被禁了 所以當時港英政府也會深感到英國政府也深感到其實可以做的事不多因為時間站在中方那邊九七年都玩了它其實可以硬硬腳的等到九七之後就改了你所有東西 咁所以就嗰陣時候，不過我哋至少可以睇到港英政府同埋英國政府嗰陣時候點解唔做咁多嘢嘅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咧。 嗯， 我哋 suspect 係因為即係自我審查，即係根據CISA嘅講法係。 嗯，即係其實當然英國佬咧都知道。即係啲 rules 咁樣定啊，基本法咁寫啊，跟住啲問題咁樣積咗喺度唔處理咧，都係有問題嘅。啊，咁但係搞搞下咧，就你又係咪要同中國嘈咧？咁啊，咁當時英國已經選擇咗就唔好咁嘈啊！嚇，我哋都係回歸啦，即係大家粉碎下太平。咁啊，好大問題，即係睇下你從咩角度講啦。有啲人就會覺得英國係喺呢個意底係出賣咗香港，因為你明知道有問題會發生，但係你冇走出嚟。去要求處理啊！咁而家當個問題發生咗啦，你又唔係幾出聲啊！咁所以就即係香港人即係喺呢度就覺得即係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喂英國你冇好好地咁認真對待香港人係嘛？咁呢個都固然有啲人有想法啦嚇。咁啊，亦都到今時今日咧，如果我哋強調呢一點咧，亦都製造多一個政治嘅理由咧，係要求英國人咧唔該啊！你當年係失咗責。咁今日咧，唔該你負翻佢哋嘅責任啦，嚇，就係當年你作為一個殖民地嘅宗主國，嚇，你冇去以呢個地方嘅人民嘅利益作為第一嘅考慮，嚇，而係去想保住一啲外交關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香港就係一個咁細嘅棋子，係嘛，我哋喺中英之間咧就只係一個利益交換啦，嚇，咁但係今日咧似乎國際局勢不同了，利益的交換的方式也都不一樣了，所以英國有沒有可能有多些理由可以撐到香港或者是跟英國據理力爭呢？這個都 是我們可以做的事，但有一件事我覺得香港人可以做的，他是否可以據理力爭呢？這個可能是他的決定，但我們可以進行一些研究去給一些理由出來，據理力爭是有理的嘛，那些理在哪裡找回來呢？啊！啲道理邊度揾翻嚟？其實喺檔案入面可以揾翻嚟，因為當初你英國人已經自己講咗，喂，有啲問題要處理，呢個就係道理所在。啊，做研究咧，我哋係揾真理、揾理由，係嘛？講事實、講真理嘅，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工作。啊，我哋希望可以整多啲利器出嚟咧。咁啊，如果英國去到一個外交嘅處境，覺得喂呢、這個時候真係要同中國吵啦，咁我哋啲料已經喺曬度啦。 聽到覺得好啱，其實有啲嘢係要做定彈藥㗎，因為你唔知幾時有得用。因為亦都係我哋以往本身研究社去做研究嗰陣時候，本住嘅目標就係你盡量做多啲累積，去到某個時刻咧，可以咧去改變嗰個政策嘅。咁檔案依啲，譬如牽涉到一啲政制啊、外交關係一啲，可能會更加難，但係唔代表我哋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做嘢咯。我哋亦都去揾翻透過檔案去揾翻當時嗰、那個譬如政策嗰啲嘅原意啊等等，依啲嘢係幫助到我去了解同埋去討論再倡議一啲嘅政制嘅改革嘅。 係啦，咁即係最近嘅例子，我諗起就係、是、即係啱你都係咁要提咗美國人權民主法案，其實。即係香港，譬如黎仲志呢啲團體啦，係喺國際上推動咗成幾年。我最初一提出嘅時候，俾人笑啊，話佢戇居啊、傻嘅，美國喂鬼理你咩咁，但係到今日已經順利通過咗。咁呢度其實係要做定啲工作先可以等到個時機嚟嘅時候咧，可以水到渠成。咁我相信檔案研究可能有某啲人會覺得喂，咁你講嚟講去好似喐唔到啲大國政治喎咁嚇。咁至少我會話喺呢一點上咧，我哋去做好我哋嘅論述工作。將事實擺出嚟咧，嚇係等個時機一到咧，係可以水到渠成嘅。 至少係俾香港人一個一個位企到，即係知道自己企喺邊度。 嗯， 因為依啲嘢牽涉咗我哋最根本嘅利益啊嘛。嚇，咁但係好多嘢都我哋唔知道，亦都收埋咗喺英國。咁所以我哋做嘅動作，只不過將佢炒翻出嚟，喺社會上面有討論，至少俾知道俾香港人知道我哋企喺邊個位。我哋點樣走到今日呢個步驟？我哋應該點樣走落去？依、這個下一步要諗嘅嘢啦，好 差嚇。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最後提一提就係、是，其實我哋呢啲研究、呢啲工作咧，都係好需要各界嘅支持。正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咁啊，有力出力嘅咧，可以聯絡我哋做義工。無論係香港亦或係喺倫敦咧，我哋都需要人幫手。咁當然亦都喺金錢上係可以大家可以慷慨。捐助本研社，我哋做緊一個眾籌項目，係會有好多禮品送翻嚟嘅大家。大家有興趣咧，可以 search 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search 我哋嘅網頁，都可以揾到捐助嘅方法。 最後亦都幫城寨提一提啦，城寨都好需要大家繼續支持，先可以令到公民社會嘅言論啦、討論啦更加越嚟越豐富嘅。咁啊，城寨支持嘅方法好簡單，有一個 FPS 轉數快嘅號碼26296402629640，咁亦都可以咧捐助到城寨。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咁啊嚟緊咧將會係即係年末佳節，大家希望可以有啲時間休息一下，休息咧係為咗走更長嘅路。咁啊，我哋新年過咗年之後咧，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